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住院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猜的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谁，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私家侦探陈宇无意中接触到极其诡异的命案，同时在英国和中国发生，死亡的人物风马牛不相及，伴随的还有超自然的现象。陈宇的英国女友莉迪亚说，英国警方和特工都无法找到案件的真相，当案件正在调查之时，莉迪亚竟然消失了，只留下了当你找到真相时，我们将在上帝的办公室里相见。长篇科幻悬疑小说《超界诡异时空》，作者赫尔穆斯，演播陈光，欢迎收听。上集当中，陈宇和王腾瞬间闯进了虚拟影像，而且很快就抓住了江天佐。江天佐说，你真的要杀我吗？你是幕后的主谋，你杀了那么多人，无论送到哪个平行宇宙的法庭里，你都是死路一条。那你呢？你以为你的那段记忆被抹去了，你就没罪了？陈宇语塞，听到江天佐如此反问，他不由得感到心慌。这是你自己编的，你以为我会相信？江天佐不由得笑了起来。人类在面对自己的罪恶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否认和逃避。你给我闭嘴！王腾说着，冲着江天佐的脸上就是一拳。然而这一拳在无数方格之内竟然变慢，角度也发生了偏转，最终只是在江天佐的左脸一侧轻擦了一下。如果逃避不成功，那就只能试图去掩盖真相。你们永远都是这样。这时，肖恩从一旁走了过来，把他后脑内的芯片取出来就行了。王腾开始动手，他将江天佐翻过来。江天佐此刻并没有任何反抗，他只是说了一句，你们永远都只能生活在虚影幻象之中，可悲的人类。好，你就去那些不是虚幻的地方吧。王腾说着，连续好几枪打在江天佐的后脑上，将江天佐的后脑打出一个大洞，在虚影之内丝毫看不出血型，所有的血就像是一个红色的方块，以不规律的方式散开。他趁着江天佐的大脑还没有愈合，就将手伸进去，在如同橡皮泥一样的大脑中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想必这就是连接超级电脑的芯片。他没费太大力气就把芯片给扯了出来，江天佐死。周围的虚影瞬间消失，李耀杰和艾琳娜从一旁走了出来，他们看见江天佐的后脑被扒开，知道这一切都结束了。他 他们都长出了一口气。追查了这么长时间，此刻他们终于瓦解了潜行者组织的核心力量。但只有陈宇站在一边，他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记忆被别人抹去，使自己从原本的潜行者变成了时空安全局的探员。他该如何面对曾经的罪，或者说眼前的自己是否还有罪？他思量许久，并没有答案。江天佐死了，剩下的那四个电脑人就站在那里。其实他们已经死了，因为他们早就失去了灵魂，并且与这里的量子网络断开。他们虽然站着，但是已经没有生命体征。王腾此刻看着这几具尸体，这里一共六个人，我想拉尔夫克莱一定去了别的地方，或许参加了战斗。肖恩问，你不是一直都不喜欢数尸体吗？王腾露出释然的笑容，我现在好多了，也多亏了那个德古妞，而且他们在我看来不算人类。肖恩拍了拍王腾的肩膀，艾琳娜说，任务还没结束，我们还得回到过去，回到江天佐建立潜行者组织之前就杀掉他，等于是在不同的时空里杀他两次。李耀杰说，但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创建潜行者组织的，而且这间上帝的办公室可以从时空里跳脱，漂浮到更高的维度，所以他可能在这里待了很久了。不过很可惜，他能看见办公室之外的事情，却看不见这里将会发生的事情。老兄，你怎么了？发什么愣啊？王腾看着在一旁发呆的陈宇，忍不住问。陈宇被王腾这么一问，才回过神来。没什么。你是在为被你抹去的那段记忆而担心吗？艾琳娜问。陈宇没有说话，也没有点头，只是意味深长地看着艾琳娜，似乎想寻求一种帮助。艾琳娜说，我们今天能瓦解潜行者组织的核心力量，如果没有你列出的那份名单，确定这些人的身份，我们别说对付他们，连找到这里都不可能。陈宇无奈地苦笑了一声，也许是，但是潜行者的创立以及这间上帝的办公室的建成也和我有直接的关系。他说的对，不能因为我的这部分记忆被抹去了，我就能认为自己是没有罪的。我能想到搜集这些人的 DNA 也许和我之前是潜行者有关，这就是我的思维模式。即便失去了一段记忆，思维模式并没有改变。有一个办法能让你彻底无罪，艾琳娜说道，我们回到过去，在江天佐创立潜行者之前就杀了他，改变一切的历史，这样你就从来不会加入潜行者，自然也就没罪了。时空的诡异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的确可以用来颠覆很多传统的观念。陈宇听了，似乎觉得也只能如此，但他们眼下不知道该如何离开这里，也不知道该如何操控这间办公室。陈宇这时又想起了莉迪亚，因为整个计划都是莉迪亚在背后操控，如果没有莉迪亚，那么潜行者组织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别人识破，并且瓦解其核心力量。就在这时，上帝的办公室里响起了德彪西的冥想曲，同时在一个角落里打开了一扇门，所有人都为之一惊，从里面走出来一个英国女孩，她相貌绝美，双瞳异色，就像是古代欧洲神话传说里的精灵族。她身披一袭青灰色斗篷，着一身黑衣黑裤，显得简约干练。她的突然出现让所有人，尤其是陈宇感到吃惊，她就是莉迪亚。陈宇，好久不见。莉迪亚满面笑容地走到陈宇面前，陈宇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艾琳娜问， 你就是莉迪亚。我听陈宇说过你，我想问你，你和前妻者究竟是什么关系？ 莉迪亚非常坦然地说，我曾经是前妻者里的人。陈宇回过神来问，江天佐说你把我的一部分记忆给抹去了，究竟怎么回事？莉迪亚反问， 你愿意当电脑人吗？你愿意被这台超级电脑控制吗？ 你的意思是当初江天佐也想在我的大脑内植入芯片？ 对，包括我。 莉迪亚说，因为这样的话，芯片能够提升人对于空间构想以及数字运算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可以互相通信，并且永远不会背叛超级电脑所设定的程序。 这么长的时间你到哪儿去了？ 莉迪亚停顿了几秒钟，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科幻悬疑推理小说《超界诡异时空》，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处于宇宙的折角地区，也就是五维时空，我可以直接把你们送回到2044年9月，因为那时江天佐还没有之前在 EIPO6 的虚影是你吗？还有在 EIPO9 的飞机上也是你打电话给我的，你知道这一切都会发生？陈宇急切地问， 你告诉我这背后还有多少秘密？ 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当你们回到过去改变了历史之后，这些记忆就会完全消失。你刚才说江天佐在2044年9月之后建立了前行者组织，那么他是什么时候才开始这个行动的？ 2056年。那我呢？ 我是什么时候加入的？什么时候离开了这里？ 陈宇问。 莉迪亚深吸了一口气，我告诉你整个经过。你在2046年加入了前行者，我比你早一年，我们就是在这里认识的。到了2053年的时候，你提出了这个计划，很快他们就通过研究赫尔墨斯学派开发出了智能芯片，但那时我们已经相爱了。我不想成为超级电脑的奴隶，也不希望你变成这样。一开始江天佐说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做科学研究，但是当你制定了这个计划的时候，我知道背后藏着阴谋，所以我把你在这里的记忆完全抹去了，便和你一起离开了这里，回到了 EIPU1 的2046年年初。 然后你就一直在逃亡？ 是，莉迪亚说。不过那时这间上帝的办公室还不具备截断时间线的功能，因此那时虽然我们从这里逃走，但我们的时间线依然是一条完整的链条。不过好在江天佐并没有找到我们。 陈宇难以置信自己曾经的经历， 那回到过去难道不怕碰到过去的自己吗？ 因为我们都是 EIPU7 的人，所以我带你去了 EIPU1， 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我们俩，所以不用担心会和过去的自己相遇。 莉迪亚，之前我真的是那样的人吗？是我想出了这个计划？ 陈宇再次问。莉迪亚闭上了眼睛，点了点头。 艾琳娜说， 陈宇，你不用想这么多， 莉迪亚抹去了你那部分记忆，我认为是他让你获得了重生，而且我们接下来要回到过去改变整个历史的轨迹，那时候这一切的记忆都将完全消除。 莉迪亚，如果我可以消除我的罪恶，我 是不是就永远不会再相遇了？也许是的。 莉迪亚一双异色的眼睛里带着相同的不舍望着陈宇，陈宇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这是他面对的最困难的悖论。 该死，难道我绕了这么一大圈来见你，就是为了和你永别吗？去吧，把最后一步完成了，也许我们还能见面。 既然这样，那你跟我们一起走，你也应该彻底忘掉这个经历，重新生活。 好，这里并不需要打开虫洞，我们可以直接启动光束模式，瞬间就能把我们带到 EIPU7 的2045年9月。 但我们会被分解成无数粒子，到了目的地之后才能重合，会有一定的危险。此前你在 EIPU6 的男同城里出现，用的也是这种方法。 不，那次只是通过投影和你见了一面。 我要开启光束模式了，莉迪亚说， 这段时空距离比较远，所以你们会感觉有点怪。 莉迪亚启动了光束模式，他们在一瞬间能清晰地感到自己的身体被无限地分解，分解成肉眼都难以看见的粒子，但他们并不觉得任何疼痛，只是逐渐失去了知觉，也没有了意识，因为一切都被打散了。一道光就围裹在他们周围，带着他们穿过脚下的屏障，直入无限时空的某一个时空点。当他们逐渐恢复零碎的意识，有了一些细微的感觉时，他们也逐渐能感知他们在乘坐一道光，这道光正在减速，他们的身体开始重新聚合。当他们的身体完全聚合的时候，他们已经躺在一片草地上，周围没有人。他们此刻就像是刚变成的蝴蝶，体内的能量开始重新一点点发散到身体的各个器官当中。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他们的身体才逐渐稳定下来，其他几个人也是如此。他们逐渐爬起身来，一言不发，坐在那里休息了大约十来分钟。他们来到了 EIPU7 的2044年9月21日，此时是深夜，公园外的大街上空无一人。陈宇知道他和莉迪亚也许永远再没有可能见面了，这一切都将从未发生过，他将完全失去对莉迪亚的记忆。不过眼下已经容不得他们多想了，因为此刻江天佐正从远处走来，他们就站在公园内的树丛后面，江天佐根本就看不见他们。 他来了，正好， 王腾说着举起了枪。 等一下，怎么了？ 再见了，伙计们。 再见，祝你好运。 王腾说着拍了拍陈宇的肩膀。李耀杰也终于不再冷漠。 朋友，再见。 肖恩带着微笑， 和你们这群优秀的人完成这个任务，我很荣幸。 这时江天佐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近。 陈宇，我爱你， 莉迪亚说着。陈宇一把抱住了莉迪亚，陈宇眼中噙着泪水，莉迪亚更是如此。两个人不再去看什么江天佐，而就是这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这个时候陈宇终于明白，自己内心深处最爱的人仍然是莉迪亚，因为他与莉迪亚初识的记忆被抹去，以至于他一直以为自己对莉迪亚的爱是受到了某种外力的控制。虽然他失去了当初在上帝的办公室里与莉迪亚相遇的记忆，但是在这一刻他能够想象他们初识的美好，所以他才会这么多年下来对莉迪亚的爱一如既往，从未消失。